四E班有四名学生确诊，当局建议两间学校暂停面授课一星期。上环苏杭街的 FLM 酒吧群组新增四宗个案。对于近日确诊宗数增加，卫生防护中心话不排除会继续上升，指出当局在二月和三月得知有百几万宗感染，但估计感染数字可能达到四百万到五百万。当人流增多，社交活动增加，其余二百万到三百万人始终有机会感染。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路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纪云和知道向往的自由做不到，决定离开，没想到长意松若善离，只好边食边识自杀的方法，亦想离开前将心中的说话向长意讲。纪云和的表白最终成不成功呢？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他是四叔靓志伯，享誉劇坛70年，为了纪念四叔逝世30周年，香港电台第五台由6月10号起每逢星期五下午1点戏曲天地1年8集，同大家重温当年四叔在节目红伶诉心声的珍贵专访，共同怀念这位无生王。 薯片、榴莲、荔枝炸鸡，唔热气你都唔食噶，你唔惊流鼻血嘅咩？ 切，饮翻杯凉茶咪得咯。 但你知唔知道自己要饮咩凉茶？ 我梗系， 你梗系唔知啊嘛。6月13号星期一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居家八子柜，有注册中医师何伟恩医师同周以玲介绍凉茶嘅典故同埋种类， 仲有唔同嘅凉茶性味啊嘛。我每个星期都会准时收听噶，话晒我都系医师嘅头号 fans 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哒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啊，大家好啊！哇，咁快又几日之后啦，一个礼拜有一半嘅时间同你见面，咁而家又开始啦，嚟到一个六月份嘅中间嘅时候啦，6月13号农历嘅日子咧就系5月15日啊。十五就系月圆啦，初一十五可能你会食素。 由于啱十五系星期一，又有 Green Monday 啊。 愿你留在我身边，愿你情意永不变，愿你天天跟我都相见。 唱出嗰种少女味道啊，少女情怀吓、啊，情侣啊相即系大家相爱相恋嘅时候，希望成日都见住吓、啊，天天都相见。叶德娴嘅歌曲开始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啦。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今日最高气温大概32度啊！今日会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都系会有骤雨同埋雷暴噶。而家气温28度。 记所有的过去，心中又在浮现，是你手中仍握着你的自己，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见你，在每个想念 谁又在叹息，是我耳中还留着你的话语，只愿能回答我们的世界，想给你在每个想念 想念一个人，真系无时无刻系廿四小时萦绕喺你嘅脑海里边啊！余情庆嘅《想念你》啊！点解会想念一个人？当然你对佢有好感，所以无时无刻系都挂住一个人啊！这首歌来自我们香港电台的一位已经退休的人士阿妙姐夏妙言的《只因喜欢你》。 不必问我缘故，偏爱欺负你，不准多问，不准多说，我本不讲理，的心怎么会不知，我知你一片痴，爱在我心内，怎么你没发明，谁人待我转达你知，心中热爱原是你，是只因为深知你迁就我，故此不讲理。 夏美妍佢咧唱歌而入行，后嚟就做电台嘅节目，而家就退休，但系佢都退而不休。虽然系离开咗电台嘅工作，但系佢仍然系好多好多嘢咧去学习啊！佢嘅人真系其实系非常之本事，同埋去善用佢嘅时间。咁又系即系压花嘅师傅啦，亦都系学语言嘅专家，学好多好多嘅语言，日文就系佢嘅专长。夏美妍嘅《只因喜欢你》。外国长大，但系佢唱歌系有文有路，一啲中国色彩嘅歌曲系唱得不错啊！当然啦，呢个系唱家班叶倩文嘅《愿死也为情》。早晨啊，你听紧嘅系清晨访你，而家时间系5:24啊！呢首歌较为少听啊，系香港电台《笑傲江湖》嘅插曲。张伟文、周少君仍是对他一般好。 自问天老情难老， 情怀未老心已无， 唯愿将你呵护， 君心要 你终 老泉男女， 情意没法跨进一步， 常并肩抗风暴， 感激你呵护， 事有事情一线差。是对他一般好， 旧梦不依常萦绕， 前尘又似心里雾， 还是赶你的路， 马儿解已经却步。 笑傲江湖，又拍过电视剧，又拍过电影，而香港电台的广播剧亦都有系播演过吓。笑傲江湖里边嘅插曲《仍是对他一般好》。而家气温28度，今日最高32度啊！新闻之前有景黛音《少女情怀》。 缠着我。迷若未睡太破，像块冰似颠簸，情没法捉摸，蝶与蜂缠着我，年华已白如花朵，又似诗又似歌，谁亦要认识我，身边小子选我，不选的偏选我，身边小子一个个，青春的我心多多，今天选的一个，不知对或错。着我。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12岁的女前日在荃湾联仁街20-22号的天台，怀疑被大约五名中国籍女童用手袭击，女儿面部受伤，被送往博爱医院治理。案件暂列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暂时未有人被捕。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新冠疫苗的两针接种率达至九成，第三针的接种率超过六成。本港确诊数字近日有明显上升，加上疫苗保护效力会随时间减弱，政府将会继续推动市民适时接种第三针，在冬季之前提升社会疫苗屏障的保护力，以免一旦第六波疫情来袭的时候出现大爆发。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说，目前12岁或以上人口的两针接种率已达九成，有超过610万人接种，3-11岁儿童有过半数人已经打第二针，接种率超过 56%， 打两针人数超过28万人。政府会继续推动协助幼稚园和小学接种疫苗。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到访芬兰，和总统尼尼斯托会面，讨论土耳其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争议。斯托尔滕贝格说，没有任何北约成员国比土耳其曾经遭遇更多恐怖袭击，认为土耳其提出的都是合理担忧，涉及恐怖主义和武器出口，强调必须解决盟友的安全疑虑。北约将会继续和土耳其谈判，今个月底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并非最后期限。芬兰和瑞典因应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上个月决定申请加入北约，但被土耳其反对，指责他们支持和窝藏被安卡拉认为是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分子。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当地星期日朝早8:07到11:03之间，由西海岸地区向西部海域发射了五枚火箭炮。南韩国家安保室当晚就此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南韩军方未有透露其他细节，但就说由于射程相对较短，高度较低，因此决定在深夜作出公布。南韩军方已经加强监视和警惕，韩美亦正密切合作，并且保持戰備态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我們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這場硬仗。 國劇夜場，廖凡、陳飛宇領銜主演懸疑冒險劇《淘金》。 四目牆金礦發生爆炸，武建超、老旦等人多年存下的金沙被洗劫一空，宝金为了寻找走私沙金后失踪的哥哥，结伴武建超队伍前往另一矿场姊妹岭，但是各人在大雾中的森林失散。 国剧夜场《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 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好了，差不多九钟了，现在两队都还是踢成零比零的。 你看时间真的过得挺快下吧。 是的，时间还有一种局限，就来完场了都没波入。 那又不用那么唏嘘的，世界上有些事可以随时随地做的嘛。 例如呢？ 例如在这个网页就可以随时重温香港电台文教组的节目了，历史、艺术、文化，总之就包罗万有了。 在网上搜寻艺文一格，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哒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清晨上嚟，又一个星期开始啦吓，学生哥又要赶忙于翻学啊，大人啊要翻工啊咁。上个礼拜嘅天气咧就认真麻麻地，可有几日嘅时间咧又话黄雨啊，又红雨啊，成个天都黑晒咧。咁如果你喺街外边嘅咧，呢、這个系几烦下嘅，即系都唔知点算咁大雨。啊，呢啲情况之下咧，就行路要更加小心啦。好多人因为咁咧而实跣低嘅，跣一跣咧都几弊嘅吓。咁啊喺呢个礼拜嚟讲，个天气系点样样咧？普遍嚟讲都系有雨嘅。咁啊，受西南气流影响啦，今日广东天气炎热同埋有骤雨，而一度低压槽会喺本周中至后期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嘅天气。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周末期间逐渐覆盖华南沿岸，该区天色好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有雷暴的。今日就有些天气的公仔就有阳光和有些云，而星期二、三、四咧都系有啲即系落雨啊雨点，星期五都有少许啦。星期六日咧，虽然有乌云啊，又有啲雨，但系期间个太阳都喺度照射住嘅。即系话咧，呢几日咧都仲系有啲雨吓，下个礼拜阳光多啲。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星期一朝清晨时间5:39，人海中找到你。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其中缤缤纷纷，精精彩彩，有过许多。人海中一个你，人海中一个我，曾跨风风雨雨，完全地无憾地爱过。如今虽失去你，仍可依依稀稀，仍可今天孤单再细味，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我亦充满你。

而且我们都不见你的登记，你会不会被人骗了啊？ 蛤？是啦，居然我还给了你个人资料他的、啊。 我已经用了你们几个的资料向银行借钱，还转账到去其他银行户口添。给多两张超市礼券你，你就以为拿到我着数。其实被人骗了都不知道啊。哈哈哈哈哈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当大家申请开立财务账户和设定密码的时候，记得千万不要用第三者提供的电子装置，大家是必须使用自己的手提电话或者电子装置进行申请。如果大家对任何银行的推广摊位或者是银行职员身份有所怀疑，可以浏览相关的银行网页，又或者是致电香港银行工会的网页热线进行核实查询。 自称银行职员就要信，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呼，精神爽。 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清晨爽利，星期一嘅清晨，而家时间6:12啦。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温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6月13日星期一嘅呢个朝头早，喺钱佩卿身边咧就系阿钟志光啦。早晨啊，钟志光。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咧，你就预告过话，今次所讲嘅呢个咧，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嘅。不过你又卖过关子噶嘛吓、 熟悉程度咧，我相信系大部分啦。我又唔敢讲话，即系一讲出嚟大家都识。其实首先系长嘅，即系唔系四句八句咁嘅。咁佢咧，但系其中嘅四句大家会好熟悉啦。呢四句就系话，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岭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系咪好熟悉咧？ 系啊，咦，仿佛喺边套电影听过咧，咁系 周星驰啊嘛，唐伯虎点秋香啊，咁啊，当时咧佢仲系喺阿秋香间房入边咧就企得高一高啊，吓一个书生嘅装扮咧去念呢首诗嘅，咁但系咧好似跟住招来咧就俾阿秋香啊，即系巩俐咧打到佢流鼻血啦。 系， 唉，大家知咧，周星驰都系一个时代嘅经典人物啊。即係講喜劇咧，90年代嘛， 係啊， 即係真係有啲朋友咧係好迷佢嘅，迷到點咧？佢每一套電影嗰啲對白咧， 熟曬， 熟曬噶。佢講第一句咧，佢已經接到第二句、第三句。咁啊，呢首詩亦都係咧，所以一講呢幾句咧，大家一定咧知道聽到周星馳。嗱，真係時代唔同啊！我記得我細個，你講緊喜劇嘅偶像係邊個咧？就許冠文，我哋當時咧就睇《雙星報喜》啊嘛， 咁我都係啦， 係啊，你都係啊， 係 咁啊，《雙星報喜》咧就係半個鐘頭嘅節目，但係佢用一啲短嘅笑話係連串起，亦都係有一個可能係5分鐘、6分鐘嘅劇啦嚇，咁、而組成一個節目嘅，咁好好笑。當時覺得咧細個睇咧真係好好笑，咁咧仲要係我記得佢一個禮拜做一次嘅啫， 係夠啦，因為你度嘅揾嘅資料咧。 都是很花腦筋的嘛。 是啊，咁嗱，咁一轉咧，你轉到咧嗱，許冠文嘅《雙星報喜》應該係七十年代初期啦。咁、但一轉講緊十幾二十年之後咧，周星馳嘅演繹咧就唔係咁容易喺電視睇到，係嘛？當然即係周星馳嘅成名作，譬如係《蓋世豪俠》啊，《他來自江湖》呢啲咧喺電視睇到啦，都好好笑啦。咁但係之後佢出去拍下電影啊嘛， 就更加話。啊！即系正脍炙人口啊！即系发挥得好淋漓尽致， 好迷咯！好多人都即系真系周星驰迷啦。咁之前就喺电视可以容易睇到嘅，包括许冠文呢啲啊。咁但系跟住咧就转咗喺大型光幕。咁 但系到现在咧又好渴望啦，因为佢所拍嘅嘢咧已经去另一个层次啦，就唔会翻翻去以前嗰啲搞笑嘅戏啦吓。 不過咧，我又發覺咁樣啦，即係你睇翻周星馳咧就容易嘅、因為咧佢電影嘅重播率咧喺電視台咧係非常之高嘅，咁、甚至無有時你喺社交平台咧都有啲人將佢啲片段咧剪輯出嚟嘅，咁但係你要睇翻《雙星報喜》咧，就似乎唔容易喎、 啊。冇錯，係起碼可能嗰時未必留得咁多喺度嚇。 早年咧就我記得都有啲 VCD 啊出過嘅，咁、但係都唔係話咁多人有機會睇啦，因為。好多時候你唔會察覺啊，乜出咗 VCD 咩咁樣啊？咁呢個但係都係一個有趣現象咧。嗱，不如我哋講翻咧，今日咧要講咧，其實呢四句詩咧就其實係阿唐伯虎啊，即係唐人嘅一首詩作咧，叫《桃花庵歌》入邊係選出嚟嘅。嗱，咁大家都知咧，唐伯虎咧就係江南四大才子之首啦，同埋呢個祝枝山啊、文徵明啊、周文斌啊等等啦、另外咧，亦都有係江南叫做吳門四大才子嘅，咁分別咧就係祝允明啦、文徵明啦同埋徐徵卿嘅。咁呢啲咧其實一個係大家組合稱譽嚟嘅啫，即係等於咧係我記得五六十年代嘅電影界咧，好多時候有十個導演，又叫做咩十兄弟啊，又咩八牡丹啊、七公主啊， 其實咁樣等大家可以記得到多啲啊，嗬。 嗱，都好多時咧，我哋俾唐伯虎點秋香咧呢、這個劇目咧，係對唐伯虎咧有一個唔同嘅認識嘅。咁我哋喺呢套戲入邊咧，就覺得佢哇呢、這個就係才子啦，啊原來成日四圍追女仔嘅嚇，啊即係大家會感受到咁樣嘅。咁但係其實咧，你睇翻唐人咧。其實佢本名唐人啊嘛，咁其實咧佢都係曾經係中過解元嘅，咁但係後屘咧喺科場咧係受到舞弊案嘅影響咧，咁而連累到佢嘅功名咧被革咗嘅，咁所以佢長期嘅生活咧可以講到話唔係我哋印象當中哇唐伯虎好風流啊，唐伯虎咧係生活悠遊嘅，咁當然佢係咪一定話去到生活老道咧？呢、這個我又唔敢講。 但係喺我哋後人裏邊，總之知道唐伯虎係一個即係文人啦。寫畫寫詩都好叻嘅人咁樣， 呢個係嘅。咁同埋咧，你都睇到咧，佢嘅仕途咧唔係咁如意嘅。咁當然咧，因為歷代嘅文人都係咁噶啦，即係仕途唔如意咧，咁啊將佢嘅興趣咧轉化喺呢個文學啊，或者係繪畫上面嘅。咁所以亦都你可以講咧話啊，佢比較係淡出一啲噶啦，生活平淡一啲。嗱，過往都有啊。嗱，譬如我哋講緊。陶渊明啊嘛，系嘛，即系佢解官之后咧吓，即系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之后，咪归园田居咯，系嘛，咁呢个类似嘅。嗱，不如我哋先同大家咧睇翻佢呢首《桃花庵歌》啊。 好啊。 嗱，佢头四句咧就话桃花坞里，嗱呢个坞咧系咩坞咧？土字边做个乌字啊。 哦，好来乌个乌 啊。啊，呢个咧嗱，呢个字咧其实我一路都冇乜特别留意。咁我咦系咪好来乌咧？咁或者亦都有個字咧叫船澳啊，啱啱我留意啊，船澳其實都呢個字嘅。咁究竟烏定澳咧？咁我就特別為咗呢個字咧去翻字典。咁啊，商務字典咧就標注咧就個音咧係虎啊，叫做上升啊，烏虎虎嘛。咁即係咧應該就是桃花虎啊，以佢咁計啊，水虎轉個虎啊。咁呢啲讀音咧，有時廣東音咧就係有一定程度嘅困難嘅。咁但係真係我哋唔識嘅情況。之后咧，只系信字典嘅啫。 系，咁我哋就知道系呢个字啦。 系啦，吓咁啊，佢话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啊，咁你睇到咧，基本上咧，原來佢一個農民嚟嘅喎，係種桃花嘅喎，係嘛？啊，咁即係話咧，其實你睇到佢嘅生活咧，就並非我哋一路意會咧，嚇佢好似唔使點做嘢咁嘅喎，啊，可以追呢個秋香咧，係追到去咧係比較遠嘅地方，咁甚至無有啲人咧真係受到唐伯虎點秋香咧呢一套戲嘅影響，覺得咦佢好好武功嘅喎， 係冇錯， 原來唔係喎，佢咧即係喺呢個桃花壺入邊咧係一個桃花庵啦。 咁嗰度佢係種桃花，佢摘咗啲桃花咧就係賣錢。嗱，啲賣啲錢做咩咧？就係飲酒嘅。咁就可以睇到咧，第一個嘅場面咧就係佢不求功名嘅。咁啊，即係話好似與世相違咁樣嘅。 嗱，最後又中意飲酒啊！以前啲文人就咁樣嚇。 係啊，咁同埋咧，亦都有人話咧，嗱，佢點解用桃花唔用其他花咧？因為桃花有個桃字喎，即係好似咧係逃離呢個世類啊咁嘅講法。 係 嗱，咁啊跟住就話啦，酒醒只在花前坐啊，酒醉還須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復日。花落花開，年復年，咁即係簡單。你哋睇到個生活咧，就係好平淡嘅，酒醉酒醒。我醒嘅時候咧，我咪喺啲花前面坐下咯。 嗯， 飲醉點啊？誒，更簡單啦，就喺花下咧係眠咯，花下睡覺啦，好悠閒，好閒適嘅，即係冇咩世俗嘅所累嘅。咁佢日日都係咁過噶啦，誒，有時啊醉，有時啊醒，等於咩啊？花開花落啫嘛，同埋經常都有噶，誒，有乜所謂啊？ 即係佢都好順其自然嚇。 係啊，即係冇乜特別嘅要求啊嚇。咁已經有得酒飲已經好啦，我又有嘅一片嘅桃花源，咁啊種咗桃花拎去賣，咁啊有錢買酒，咁啊睇到佢嘅生活咧，似乎咧都係啊同酒係能上關係。 係。 咁但係其實佢點講咧？佢話：但願老死花酒間啊，不願鞠躬居馬前。居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啊！咁佢讲紧系咩啊？就系话咧，我根本都唔中意去追随一啲富贵之门啊！富贵有咩好嘢啫？系嘛？佢话：唉，我只想咧老死喺呢个花间啊！ 咁佢都满足啦， 满足啦，即系唔需要去营营役役啊！吓，唔需要咧就系又去求呢、這个，又去靠呢个去转型生活啊！所以佢话咧。不願鞠躬居馬前啊！即係我根本都唔想有任何嘅接觸啊，同世界或者同外間嘅世界啊，你唔好嚟求我，我根本唔會求你啊！大家都係劃清界線嘅啊！咁佢你可以睇到咧，即係佢話啊，儘管咧呢個居塵馬足啊係有啲樂趣嘅嚇，呢啲係富者嘅樂趣啫，富貴人家有咁樂趣嘅啫。啊，貧者點啊？貧者咪同呢個酒盞花枝結緣咪得咯。嗱，你可以睇到咧。佢將佢自己的生活界定咗唔係一個富貴嘅生活，咁呢個富貴生活咧唔係佢追求嘅，咁我哋人好多時候咧就希望追求到自己嘅理想啫， 係 嘛？等於而家係好多年青人有唔同嘅諗法，有啲希望係留喺香港去建一番事業，咁有啲咧就誒唔好啊，我中意咧係接受下新挑戰，我去海外地區，嗱呢個真係冇所謂嘅，即係每個人對自己嘅生活或者對自己嘅人生係有唔同嘅寄盼嘅，咁呢個只係話。我只可以讲一句，想做就放手去做， 就随你嘅心愿去做， 冇错啦。但系唔好后悔，唔好后悔，因为点解咧？呢个系你嘅选择嚟噶嘛，即系等于唐人啫嘛。啊，咁佢当然你话喂，佢系都中过解元，因为受到啲客观环境影响啫。咁喺历史上面，喺呢个中国嘅传统文人好多都系咁样啦。啊，仕途失意，咁咪转攻于呢个文学啊、绘画啊、艺术咯，系咪先？咁啊，跟住咧再讲啦，佢话咧。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居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啊！啊，呢样嘢咧，佢又睇到另外一个境界。佢话如果你将呢个富贵同埋贫贱去界定出系两样唔同嘅东西，咁其实真系嘅，一样咧就好似平地。一樣好即係天嘅喎，即係天同地之比喎嚇。咁究竟天好定地好咧？啊，佢就話咧，啊，如果你將貧賤比居馬咧，嚇，他得驅馳，我得閒啊。咁啊，你話居馬好咩？你去驅馳啦，即係話你去追名逐利啦。我啊，得閒閒，唔知幾好。 即係我仍然係依隨我嘅心願去過我嘅生活。 係啊，即係一個悠閒自得啊。佢唔需要咧，係用居馬嘅勞頓咧，係換取富貴啊。咁呢個就係話對人生你睇唔睇得通咧？ 是 因为好多人可能去到一般年纪咧，仲想建功立业。嗱，呢个真系冇错嘅，因为我哋始终都强调一样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恩缘，每个人有每个人嘅取向嘅。呢个咧就唔需要批评人哋嘅。啊，你自己觉得，我咁样系足够噶啦，话，我咁样咧未够啊，我仲要咧去点样建功立业呢个嚟噶啦。嗱，所以咧，佢总结咧，头先我哋节目前讲嗰四句咧就系佢嘅总结嚟噶。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啊！ 系啦，即系所讲，佢所做嘅嘢咧，可能你觉得我好疯狂、好癫，实际上吓，即系你睇唔透啫咁吓。 系啊，即系。 富貴人家當然有富貴人家的生活啦，係咪？咁但係喺呢個一般，我哋唔好話去到貧窮或者貧賤啊咁極端咧，即係一般人家有一般人家嘅生活啫嘛，唔失禮㗎，係咪先？每個人有每個人嘅唔同啫嘛。咁你可以睇到咧，即係佢全詩咧就帶出咗咧係兩幅唔同嘅圖畫咯，就係、是、富貴人嘅生活同埋咧係普通或者係貧賤人嘅生活。 嗯， 你想行邊樣嘢咧？其實係你自己作主嘅。 係、 當然。中間既就好多嘅因緣際遇嘅，因為人嘅富貴唔係話我求就得噶嘛，因為人嘅貧賤咧唔係話你做咗咧衰嘢，做咗唔好嘢，所以你嘅貧賤，其實唔係，但係喺因緣嘅背後咧，總有你自己去把持嘅東西。咁、所以呢首詩所帶俾我哋嘅意思就係話，人生會有好唔同嘅生活，你自己想點？真係隨心而行啦！ 冇錯，呢個係自己個人嘅生活嘅態度，係冇人明白你嘅。 係啊， 咁你咪揾你自己嘅生活嘅態度咯。 同埋咧，大家聽完希望今日咧聽咗呢一節咧，知道原來阿周星馳咧嗰、那個《唐伯虎點槍》入邊呢首詩咧，唔係得四句㗎，原來仲有其他㗎。 係，原來就來自呢個叫《桃花庵歌》嚇。 冇錯。 不過歷代咧飾演唐伯虎咧都有唔同年代嘅人。我哋喺早期啲睇粵語片就有任劍輝， 係啊係啊係啊， 好靚仔做呢個唐伯虎真係啱。咁又有呢个喺国语片嘅年代嘅时候，凌波、李青吓，凌波做过呢个 三少啊， 系啦，冇错，三少姻缘 啊，系啊， 咁啊，到后期啲大家熟嘅就系周星驰噶啦吓，即系唐伯虎点秋香。好啦，咁我哋一阵听只歌咧，尝试下揾下三少姻缘，睇揾到边首就播翻边首啦。 好啊，好啊。 咁我哋今日总结咧，其实即系大家都要系跟翻自己嘅生活态度去做嘢 吓。冇错，冇错。 好，下个礼拜咧讲乜嘢咧？钟志光。 下禮拜咧，我就因為過去上一個四月份咧，同大家要接觸到一啲生死嘅問題啦。咁、我喺嚟緊呢兩個星期就打算同大家係分別睇一睇道家啦，同埋儒家啦，對於呢個死亡嘅睇法啦。 好啊，咁下個星期一再見啦嚇，拜拜， 拜拜。 本无意，二小为留情，三小笑你呆，笑你不成才，脸上红又大，不该梨树栽，自命多情中，四处盆栽，路飞金铺女。你休想乱来，我本是江南唐伯虎，堂堂一帮解元郎，姐姐就把我当黄土论，痴心一片情意长，其实江南唐伯虎，不做金人做奴仆，我既无情非有意，有情做牵住你，姐姐就要退得紧，一笑再笑笑成精，笑意里带那情似钉，怎能叫人不动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0岁男子，涉嫌藏有仿制枪械以及无牌管有无线电发送器具。警方上星期五下午接获报案，指怀疑有人在长沙湾通州街藏有一把疑似手枪物体。警员接报到场后，在该名男子的袋中检获一把怀疑仿制手枪，其后再在他位于将军澳康城路的住所检获12支仿制枪械、无线对讲机、贴上警徽的背心、护目镜和头盔等。被捕男子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跟进。俄乌战事焦点继续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卢甘斯克州长盖代话，乌俄两军在北顿涅茨克市继续激烈巷战。俄军摧毁第二条连接当地和邻近城市利西昌斯克的桥梁，并且猛烈轰炸最后一条桥梁，减少了可以用于疏散平民或乌克兰士兵撤离的路线，当地形势十分艰难。俄罗斯军方目前控制北顿涅茨克大部分地区，但乌军仍然控制工业区和化工厂，估计里面有几百名平民避难。盖代早前说俄军炮击化工厂引发大火，不过当地亲俄官员说俄军和亲俄武装不打算攻入化工厂，形容工厂已经被封锁，留守的乌军将会被迫投降。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等城市星期日有活动庆祝国庆日，大批莫斯科市民聚集在国会经济成就展览馆欣赏烟花汇演，当地亦举行节日音乐会，超过40000名民众参加。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向劳动英雄以及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人权慈善活动等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颁发奖章。他又向民众致贺词，强调团结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重要性，呼吁俄罗斯民众保持团结一致。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国家主权宣言，这一日后来被认定为俄罗斯国庆日，2002年后又称俄罗斯日。阿富汗北部昆都士省和东部库纳尔省先后发生爆炸，至少8人受伤。昆都士省的爆炸发生在昆都士市一个货币交易市场。卫生部门说爆炸造成3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院。库纳尔省警方说一架载有阿富汗安全人员的车辆星期日在首府阿萨达巴德市遭到炸弹袭击，至少5人受伤，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3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近个几月不时落连续几日的大雨，天文台除了发出红色和黄色暴雨警告，亦都发出多次山泥倾泻警告。大家不要轻视这个警告，因为50年前的618雨灾同一日发生2宗严重的山泥倾泻，造成大量伤亡。土木工程拓展署一直改善防治山泥倾泻的工程，并且在当日西半山发生的地点之一兴建排水隧道，留意稍后的特写。 躺平是内地网络近年经常用的词语，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早